锵锵三人行，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，我觉得是应该说是我和马家辉的教主。 这个怎么把我拖下水？ 他看着呢像个正经人是吧？实际上马家辉一见到他生理上就有反应。 对，因为我猜在香港不仅是我，香港很多人看到吴敏伦医生哈，心理上都生理上都有反应，心理生理都有反应。 睡得好了，那么我的病人都全部医好了， 是啊。因为我先说解释理由哈，因为说在过往我看有20年了吧，吴老师啊是香港谈性医学、性心理学的权威，经常出来嘛讲性嘛，讲滥交、讲性交等种种问题，扫民问题。 香港他的名字叫性博士。 对，那我们看多了就把性博士吴先生啊跟性联想在一起。所以刚才开镜以前，我一看到他我就觉得怪怪的，马上看一看，马上跑进厕所看一下。 很多人骂我的，说我讲的都是这个反这个道德的啊。不道德的东西，他们说性不应该这样拿出来讲啊，而且我提出的都是很开放的事啊，所以他们觉得我教的都是不好的东西。我在街上有些人就 对吗？ 对啊，街上很多人见，有些人见到我也骂我的。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最他的观点呢、啊、最出格的是说什么呢？你知道，就是说这个人兽交，目前的法律最高监禁7年。 是啊， 吴博士不满意。 是啊， 吴博士说，人可以杀了动物吃他们的肉，为什么不能跟他们性交？ 是啊，是啊。 为什么你这么说？ 因为真的，你怎么知道这个动物不喜欢呢？啊，可能对是吧？你不知道是我 喜欢。那你怎么知道他喜欢呢？ 啊，其实我们对待动物从来也不理他喜欢不喜欢的。其他当然是他不，我们也不理他喜不喜欢。而且你现在养狗啊，养着狗在家，这狗喜欢真的是留着家吗？你带他出去，他到处走啊，赖着你的走，你这他不喜欢你放他在家吗？但是你为什么养他呢？如果你说和他性交不对，那么你养这样的狗放在你的家里面也不对啊。 那么您作为著名的这个精神病学的教授啊， 啊， 您认为这对吗？ 哦，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啊，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对，对吧？你拿出了什么理由说不对呢？ 没有，我觉得说 也是同意，这是挺好。 没有，因为那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的问题哈。一个是说道德上对不对，是另外一个讨论的问题哈。现在很多人就马上站在一个道德的层面，所谓道德的层面，就说你说的是很坏的事情。 但是道德上为什么不对了？你还要告诉我？ 对，没错，他们没有证据哈，甚至没有推论。可是现在是说很多法律上面说不容许，那不容许有他其他的理由，比方说危险，对社会秩序会破坏，比方说法律会不容许乱伦。啊，你可以说为什么不行？我们把爱做出来嘛，做爱嘛，哈。那父女之间、母子之间可以做爱啊，把爱做出来哈。 是啊。 可是说乱伦是说对人类他整个社群、整个社会的发展构成很大的影响，因为近亲嘛，会对人的智力很大影响。 这个如果讲的深入一点呢，也是不对的。这个理由啊，说近亲繁殖，所以来令整个人类的技术降低。其实不一定啊，你问真正的遗传学家，他们告诉你这个理论是不对的，没有证据的。因为呢，其实 英国王室不就是证据吗？ 是啊，英国王室哈， 他是哥哥妹妹的。 好啊，但是是不是在整个人类真的有坏的影响呢？因为好类似的靠近亲繁殖啊，如果他的不好的因子走在一起的话。啊，那么生出来的孩子就是很坏、很坏的啦，健康不好啦，智慧不这个就不发达了。他们不能够成年的嘛，很多是不能的成年，不能的成年，他们就不可以再繁殖下去。所以呢，他们不会影响整个人类的这个技术的，反而你进行繁殖，好的东西也就炸在一起啊。好的运气也在这，连强强的来源他们，所以就发现很多近亲的孩子生出的孩子特别漂亮，特别聪明，是不是？他如果不洗了就特别聪明。 我看到的材料就很不一样哈，可能世界上有太多不同类型的遗传学家哈，因为太多生物学、遗传学的研究。 近亲繁殖是把最好的因子压住，然后把最坏的因子引出来。 不是压不住的，好的因子也压不住。你看的那些都是错误的。 嗯， 因为我是性学家，我看了很多， 是， 因为我也问过很多遗传学科学家，他们都说这个理论其实是假的，其实骗人的，不是道德家来提出来宣传出来的，要这个维持他们的道德。 嗯、是这样的话，很多医学报告都要被推翻了哈。 对，而且咱们的这个吴博士啊，还对一系列的问题抨击了。好像他们说你对这个一夫多妻制， 是 也是多加赞赏 啊。我不是对一夫多妻制多加赞赏，我是认为现在的一夫一妻制是不人道的，是不人道的。因为你不允许，你不允许人家做选择嘛。你这个成年人，他们可以有权利。选择怎么样的生活啊，包括他们的性生活，他们的选择的这个伴侣有多少，只有代价每个伴四个五个伴侣觉得啊，我们走着一起有性行为，可以组织个家庭，他们认为这样是最对他们是最好的，那么为什么你外面人不准呢？是吧？所以 你碰到的有一些这个病人，您是这个精神病学的这教授了哈，您碰到的有些病人，他们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近亲不能够相通， 有的，是啊， 搞到有的有毛病了呢？ 有啊，当然有啊。 你给我说说 啊，比如是很最常见的是兄妹，兄妹的这个近亲，他们因为自小了已经感情好了，很好了。大的时候发现其他人都不够自己的兄妹好啊，那么他们就是有些就是有些性的关系，之后他们当然很痛苦了，就不知道人家怎么做，因为他们也不能够结婚啊，也不能够告诉人，他们就患了忧郁症啊等等了，啊、是吧？但如果你解决不了，那自杀的啦，他们自杀 有姐有妹， 你看，所以你忧郁症很严重、啊。 我最爱的还是我妈，所以我的忧郁症来自我妈。 没 有我老师啊，在香港除了说提出各种的哈、啊、很破格的看法以外呢、还有他实践的部分、行为的部分，很多人我们都同意，可是觉得蛮难去做的，去模仿。比方说吴老师哈、啊，经常说我们应该跟家人一起，跟你的小孩一起看色情电影。 对啊， 看黄色电影， 你自己这样做吗？ 他做得到，我们做不到啊。 有这样就我有啊，我的孩子很小的孩子，从前很小，现在他们30多岁了。我大概六七八岁的时候，我就和他们一起看了。 啊 是啊，就是教学 六七八岁的时候， 六七八岁， 你跟他们看那个 是啊，一起看 黄色录像， 是啊，一起看了、啊，有什么需要、啊 哦？他们没需要、 啊，今天正常，大人正常啊。你如果有我的孩子这样好，你的孩子有我的孩子这样好，你应该很高兴。 家辉博士，我估计某些人听了会觉得咱们这教主啊是一邪教教主。 不是邪教，你说其他的学问。然后我们这其他时候孩子的其他时候，我们不是和他们一起做嘛？一起做功课，教他们这英文等等，都和他一起做。为什么你这性教育方面你不可以这样做？ 我跟你说，亲爱的博士，就是你呀、啊，你的观点，我跟你说，在我心里的某一个地方啊，我想的跟你一样， 是这个、啊， 我想的是我也这样想 是、啊， 但是你知道吗？我从来不敢认为。我想的这个 难道是 正确的吗？我从来不认为我想的这个是正确的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？ 是啊，我知道。 你看导演都不让我说了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为什么我说这个吴博士是我们教主呢？因为他这个江湖地位。他是香港性教育会的副主席，而且香港小啊，我知道你的另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是 WACS， 这里边还有这个我们这个李银河博士呢哈，就是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的会长，吴会长， 是、 哎、您小时候是不是不太顺利啊？ 什么不太顺利？ 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个好像离经叛道的想法？你的性经历， 我告诉你，没有什么问题。我的性经历没有什么问题。其实我为什么做性？其实我自己在我去读这个医科的嘛， 读医科 的时候我没有什么 这个理想要做这个性的 没有的教育普及， 我只不过是我因为我觉得我学了这医科之后，我觉得我要服务这个社会，要看这个社会最有什么最最缺乏的、 最需要的、 最需要的什么。那么在精神科那个时候是很多没有精神科医生不够，那么我做精神科了。精神科医生之后，做了精神科之后，我发现精神科里面最少人就做心理治疗的，我就做去做心理治疗了。心理治疗里面呢，最少人就做性的了，那么我就做性了。我是因为这个社会需要，我看见这个社会真的很需要这个性的这个治疗啊，性的辅导，还有性的教育，却太小了， 太少， 而且就是而且有的东西都很多都是错的。你看人们， 我们是错误的结果， 很多人也相信怎么这个恋人是这个对这个人类的这个。技术有下降，这个我知道，很多人都想的 啊，乱伦 啊，没有没有，刚说的吴老师说近亲繁殖、 啊，近亲繁殖、啊， 那假如这个是错的话，错的当然不仅是我哈、 嗯， 因为全世界有太多的医学博士、医生、科学家在提出这个理论、这个证据哈、 啊， 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同的心理学家哈、啊，可是我觉得吴老师在香港的重点在于说他很努力。有些人出来了哈，在不同的大学出来讲性的问题呢，就被人家攻击了嘛。 嗯、 哇，你教坏了年轻人。 嗯。 然后骂了几回以后呢，就不敢讲了啊，躲起来了。可是吴老师呢，就不管人家怎么说，这么多年哈，就这么来提倡，而且这样那么做。当然，我们普通人，比方说，我以前看报纸，就说吴老师跟小孩一起看A 片哈、啊，黄色电影，我们也想学嘛。后来呢，后来还是没有学，为什么没有学呢？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，因为就像法国哲学家哈福柯说的，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事情啊，没有说是好还是不好，而是说都有危险哈。 嗯， 就是说。因为一般的家庭，比方说一般的家庭看完这个啊，我也学了，我也跟小孩一起看 A 片， 哈、嗯 啊，看黄片。可是他没有那么足够的知识训练跟准备来引导他的小孩。 嗯，哎，对， 父母亲对性不一定都懂啊，他懂得做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、所以说 问题，所以就说是啊，错误的教育啊，有出来错误的父母。 但是要小心，我是问为什么不可以？我也是我告诉你，我有做，我没有说要你们做啊。 是 啊、我没有叫你们做啊，有些家长来问我是不是应该，然后他们也学我怎样做，我说你先训练好自己， 对， 如果你训练好自己了，我觉得你照这个程度去怎样做，我赞成你做，但是你先训练好。 你有没有会长的功力？ 是啊，就是我 没有，可是因为吴老师有在香港有发言权哈、啊，就像我说看到你我会心理生理都有反应一样哈。啊就所以在讲的时候，当你很多人没看清楚嘛哈、啊，当你说哎我有这样做啊，我没叫你做，很多人就没看到后面那部分，因为除非你站在你的权威的位置，你要不断提醒我有这样做，可是你们千万不要轻易模仿。 我为什么我说我心里有一个地方，其实呢就是跟他完全同意，但是我不敢认为我是正确的，就是因为我说他教主嘛。因为我看你啊、嗯、基本上就是什么呢，认为这个约束都有问题、嗯、约束是病态的 啊， 在性这个问题上 我不是说任何约束就是病态，但是有些性里面的很多约束是不需要的不必要的。 嗯，你比如说他讲这个当然马博士也很高兴了，就是说这个一夫一妻制、嗯、你认为也是一个腐朽的、嗯、 是啊，没有 这种约束 没必要的，没有必要的啊， 所以这种事实上一夫一妻哈、啊，就等于所有的制度都是特别的时空上面一个产物，它不是必然的嘛哈、啊。 对， 它是因为以前的相对女孩子、女人的地位比较低，权力比较低，很容易。假如没有这个制度哈、啊，就被欺负。 我对我相反，我再问哈，你一定也赞同一妻多夫了？ 当然 是平等的。 当然，一妻多夫 ，n 妻 n 夫。也我也赞成， 就选择嘛， 也赞成 选择的权利、 啊。只有你们 N 妻 N 夫的自己都是同意的。 啊、对对对，因为你我刚说那个，除了说保护女孩子，在那个时间跟空间上面保护女孩子，还有就是说，因为整个核心家庭嘛， 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。啊、那现在这些整个时空改变了， 对啊， 完全破产 了。 我记得哈、啊，我以前当我看到那个戴安娜王妃哈、啊、婚姻出现问题，嗯、特别1997年她去世的时候，我都就知道这个婚姻是一夫一妻是破产， 是啊、 对不对？经典呢、啊，金童玉女。还是结果有这样血腥的下场。 其实现在这个一夫一妻其实破产的其实很明显的了。 嗯， 你看有多少人在一夫一妻制度之下认为自己的婚姻很愉快的、愉快的、幸福的，啊？你看现在大部分的国家文明国家，结婚有一半的婚姻是离婚的，最后，所以有一半的人已经不开心的了，就不满意的了。另外一半呢？有一些是刚刚结婚的，有一些他们有一半呢是不开心，但是因为其他原因还是不肯离婚的。 没错， 是啊，所以最后其实是大概应该是80%的人对婚姻就不满意的。 没错。 那么你看，如果有任何这制度，有80%人都不满意，你个制度还来做什么？这个一定破产，已经破产了。其实这。是不是？ 那么我想，就是这个不知道礼不礼貌哈。您的婚姻幸福吗？ 幸福的很，幸福 是吗？ 我是一夫一妻。 一夫，那为什么你要这样呢？ 因为我的， 因为我们 我很喜欢我的太太是真的，我不很满意，百分之百的满意。那么我已经没有时间、没有空间爱另外一个人了。 哎呦，你瞧瞧，你们多找我一个就够了。 对啊， 哎呦，见过面。 那所以我不是反对一夫一妻。 哎， 那如果你真的可以享受一夫一妻，应该一夫一妻。但是其他人，你不要干涉其他人怎么样选择。 哎， 这是反对一夫一妻作为一个制度啊。可是你可以选择一夫一妻嘛，一对一。 可以， 他作为一个。固定的单一的制度啊，我们是觉得应该反对。来签个名，我们加入。 我跟你说，这历史上出现过的好多教主啊，都是自己一夫多妻， 是啊， 玩那么多女人，让底下的人当清教徒。你说咱这教主，锵锵吧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那吴老师，我再有一个更是群众非常关心的问题。你看你现在就是一夫一妻， 对， 婚姻还这么样的好， 好， 我就难以启齿。你的这个性生活好吗？ 好，好的不能再好， 都不做了，好的是吧？ 啊， 要一个月还有？ 还有啊， 还有 啊，那么一个月一气不备，一个月很多次。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 我现在60多岁了，我太太也60多岁了。 哎，这所以我就要请教的就是这个，因为现在据我所知，很多人维持着这个婚姻，但是这个婚姻呢，很多不要说60多岁，从30多岁， 一定没有 了。很多情况下是从太太生了孩子之后啊， 就没有了。 事实上啊，就无性的婚姻了。 是啊， 这个怎么办？性是不是还要个新鲜刺激？ 我想这个是很多很多理由的。有些呢，就是他们其实不知道怎么样去做这个性交，只不过是用一些很平常的、很不对的，可能是很不对的方式去性交。那么呢，你只有这个方法去性交，这个方法其实也不大享受了。你就不满意的，哎，不睡觉的时候，慢慢就不做了。 那您是什么房中术呢？ 啊，这个是你要想，这个要想很强的课，这是。 就是说明这个啊。 其实很 只教2招就够了， 是要学习的， 是要学习的。 很多人以为穿点什么性感内衣这一套，他很反对， 是吗？ 这 个是可以，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要做。啊，这个技巧上很多要改正的。你问我的病人，我就知道很多人是很错误的啦。比如说，没有这个前戏啊，前戏就做得不好，不理啊，或者是来来去去，只不过是一个方式啊，是这个啊、 哦， 这个体位啊， 花样要多， 不对的体位，有些人不这个不体位就不对。不配他们的这个身体的状况的，他们还是用这个体位等等。 问题最可悲在于说，假如你错了，或者说很单调，当然很惨哈、可是问题是，不管你怎么好，怎么快乐哈，人还是会心理疲劳嘛，你还是会腻了。 这个对、 简单来说， 性快感的这个，就是说你跟同一个对象，这个快感程度是在逐渐降低，是有这个规律吗？ 很多人认为是这样，其实呢。 也只不过是只看一面，不看另外一面。那人是可能因为厌倦这个啊，强强是一样东西，他会厌倦，就玩去玩找新的。但是人也有一个惰性，其实人呢也很喜欢旧的东西，因为旧的东西对他好，因为他适应力强，他适应的好，对吧？ 对。 如果对方是一个好的伴侣的话，他你们为什么适应力最更很好很好的时候，你不会想到要再找另外一个伴侣的，是吧？那么另外一个伴侣还是新的。你不仅你还要很多时间，可能要去另外发， 再 调教发配合他， 对 啊，又发五年十年。 那吴老师，我觉得你刚有一个字是很关键的。假如对方也是一个好的性的伴侣的， 对， 所以是意思是说一夫一妻作为一个制度很难玩的破产，我们同意哈。可是不表示没办法很快乐的一夫一妻，可是要很快乐的一对一呢，你要很好的运气，你要找到你的对手。不仅是性哈，各方面生活方面你的对手，还有技术，你要运气跟技术才行。所以你是我们的教主，非常崇拜你，又有运气又有技术。 我的太太也是我的教主，是吧？因为她配合我，她和我一样是高手才可以配合我吧？ 能不能？ 是不是？ 太太是哪个山里？ 接下来为各位播出《居然之家地球宣言》。 下次请您太太跟您一块儿。